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郁可唯，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苗栗地方法院今天判决苗栗县第19届县议员谢文阳当选无效。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李雅文以及落选人徐小金分别对谢文阳提起当选无效之诉，主张谢文阳在投票前的11月22号晚上到友人戴姓男子所开设的兴旺堂交付3万元给戴姓男子，要求戴姓男子协助以每票500元的代价向选民买票。戴姓男子随后在22号到24号向家人、亲友、邻居以及兴旺堂委员以每票500元或一户2000元的代价行贿，要求他们投票支持谢文阳。谢文阳否认有买票的行为，不过戴姓男子在侦讯时坦承买票。戴姓男子虽然后来推翻证词，但是合议庭综合各项事证，认为戴姓男子在羁押庭之前的证述是可以采信，因此判决谢文阳当选无效，全案还可以上诉。特别是某范姓国中男老师长相帅气，竟然约班上国二女学生到新北市等多处汽车旅馆还有温泉会馆进行性行为，直到两人手机 LINE 的恩爱对话被女学生母亲发现，才揭发郎师的恶性。基隆地检署今天侦结，将这名郎师依违反妨碍性自主罪嫌起诉。检警调查，这名30多岁的范姓男子长相帅气，在学校人气相当高。案件爆发之后，女学生一直替范姓男子说情，说他并没有被迫，两人是在两情相悦下发生性行为。不过，因为女学生未满16岁，即使没有受到强迫胁迫，而范姓男子仍然触犯了刑度为7年以下的对14岁以上未满16岁女子性交罪。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海岸巡防法修正草案，草案提报院会讨论之前不需要经过党团协商，未来可疑船只如果是规避检查，新增罚则3到15万元，海巡必要的时候可以对民众进行身份查证跟搜集程序。另外，民众如果是滥用海巡署紧急服务专线118，也将开罚3000到15000元。而为了避免执勤时搜索身体惹出争议，初审明定搜索妇女身体应该由女性进行搜身动作，但如果没有办法由女性进行时，全程录影存证者不在此限。半导体厂稳茂近期陷入中国通讯大厂华为风暴中，冲击股价走跌，稳茂极力淡化跟澄清华为供应链的色彩，加上日系外资预期稳茂在海思、 Broadcom 以及高通的订单增加，下半年营运将会受惠。最新报告也认为稳茂这一波股价修正可视为利空出境，而且看好明年营运将可以受到功率放大器 PA 以及 VCSEL 双引擎的带动，将平等由解码一口气调高到买进，目标价由125元调高到185元。稳茂今年股价反弹，早盘是以168元开出，一度拉升到174.5元，盘中涨幅5.31%，最后是收在163.5元，上涨3.5元。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7点，来到1045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948亿。美股四大指数反弹，台股在台积电开盘上涨2.5元的带动下开高。不过在食品、钢铁、汽车、百货、邮电等传产股还有金融股熄火下维持小涨格局。盘中在台积电领军下，台股一度回到了10520点，但是传产以及金融股走弱，指数由红翻黑。 日本日经指数现在是上涨25点，来到21279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8点，成为2069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9点，来到288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86点，成为9001点。香港整体指数上涨48点，成为2770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点，成为3187点。世界羽球球后戴资颖今天在2019年苏迪曼杯世界羽球混合团体赛提拍上阵，迎战南韩队，肩负台湾队的第二点。戴资颖却开高走低，最后是以21比14、18比21、16比21爆冷，遭到南韩的17岁超新星安世英击败。戴资颖生涯没有跟世界排名50名的安世英交过手，脚带首局展现了球后的气势，握有较多主动权，开局连下3分，最后是以21比14先取得点。只是后两局风云变色，戴资颖因为失误太多，也让安世英越打越有信心，最后功亏一篑，爆出今天最大冷门。戴资颖意外落败以后，台湾跟南韩前两点战成了1比1平手。 哇哦，500元，耶、yeah, ，又是500元！ 旅行台东，连续入住纳鲁湾大酒店，第二晚加码补助500元，续住加码再延长，畅游台东3天2夜刚刚好。首选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糖宝宝有着先天性的疾病跟身体障碍，希望大家一起来关心他们。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把握黄金治疗期，给予专业的照顾，让我们牵起糖宝宝的手，陪伴他探索世界的美好。一块同伴，一份关怀。现在到全联福利中心全台门市，就能支持唐氏症基金会早期疗愈服务计划，给天生孩子一个快乐成长的机会。 是真的年代，不是真的声音。余佩珍首张个人创作专辑《真真》，第二波主打《阿波罗11号》，雅神音乐。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廖文强。 我还敢爱，怎么会不敢恨？敢活的怎么会害怕失去呢？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交外给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Info No.1 飞碟大手窝， 一段感情总有一段距离，笑着说和他之间的话题，以为他能够随时间慢慢被忘记，那些合照再亲密根本不在意。每当他提起你在和谁传讯息，总笑着说就是那个谁而已，谁说努力能破解不可能的难题，原来我始终没能够走进你心里。那个谁听起来多么的可笑狼狈，却是你送我的专属称谓。不管谁，我 们早知道感情不论对错是非，那个谁早痛到没了知觉，却始终假装你没有发觉。那个谁，我是你口中无关痛痒的那个谁。那个谁爱了就决定不再后悔。 来到星期三下午的2:09，欢迎你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本周呢，今天要为你送上这一位飞碟大首播，来自于 Austin 李卷轩。 你从小就说就是那个谁儿戏，那个谁始终没能够走进你心里，始终没成为你认定的唯一。那个谁比起来多么的可笑狼狈，却是你送我的专属称谓。不怪谁，我们早知道感情不能对错是非，那个谁早痛到没了知觉，却始终假装你没有发觉。那我是你口中无关痛痒的那个谁，用最后的拥抱做你坚强的依靠，要爱得比我更好。那个谁听起来可笑狼狈，这是你送我的专属称谓。不怪谁，我和你有时有种分的利落干脆。那个谁被时间慢慢消灭，就让我坚持到声嘶力竭。我是谁，我是你口中无关痛痒的那个谁。 Austin 李建轩的这一首新歌也是我们的飞碟大首播，叫做那个谁。那个谁的英文歌名叫做 Rebound Guy， 所以呢你可以更明确知道是一首很伤心的情歌。我只是你的篮板球，只是那个 Rebound Guy。 I can show you the world shining shimmering splendid, tell me princess now when did you last let your heart decide。 I can open your eyes, take you wonder by wonder, over sideways and under, on a magic carpet ride, a whole new world, a new fantastic point of view, no one to tell us no, or where to go, or save your own daydreaming. A whole new world, a dazzling place I never knew, but now from way up here, it's crystal clear that now I'm in a whole sights. 在几年前开始呢，迪士尼重启了他们的经典动画，然后翻拍真人版。那之前呢，可能已经看了《美女与野兽》啊。那今年呢，这个大戏就是《A Whole New World》阿拉丁。不过呢，最近听了一下，就是阿拉丁，当然最有名的、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一首歌曲《A Whole New World》，一个崭新的、一个全新的世界。听了最新的电影原声带之后呢，我决定要放这首经典的给大家回味一下。又是全新的一天，又是崭新的一天，每天都用新的心情来面对新的挑战。 A whole new world。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我是欧马克。那今天呢，玛丽因为一样有电视通告，诶，今天是电视通告吗？哦，不不不，今天是他自己电视的主持节目。他虽然一直都没有在节目上大肆的宣扬，但他现在其实有一个固定的电视节目的主持，所以常常呢礼拜三可能都是他的电视录影日，进阶到电视主持人啦，广播女神。所以今天星期三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就是由我来陪伴你啦。So torn up, I've been so out of it. I'm forever haunted by your time. I've been all alone on my own. Every single night I pray when you're coming home, coming home. Cause I've been living for that day. Juliet, in your heart, yeah, you misbelieve. Juliet, it was more than.Satisfied, but all your colors are still dancing in my mind. More than just lovers, I'm forever haunted by your time. I've been all alone on my own. Every single night I pray when you're coming home, coming home. Cause I've been living for that day.Oh, 享的歌曲就是来自于 Carly Rae Carly Rae Jepsen 的最新专辑，叫做《奉献爱》（Dedicated）。刚刚这首歌曲叫做《Julian》，但听起来好像在叫朱丽叶，对不对 ？Juliet。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听起来也很像在叫朱丽叶，但是它的歌名叫做《朱莉亚》，它是王力宏。这首歌《Julia》。 看着你走的倔强，头也不回，我该不该挽回？每一次都是这样，跑了又追，你到底累不累？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放弃又后悔？如果是你的感觉一无所谓，就让我把爱收回。 朱丽叶，说到了朱丽叶，但她其实不是朱丽叶，她是朱莉亚。那么说到朱丽亚，你会想到谁呢？想到人透露出你的年纪，你想到的是 Julia， 嗨，我是 Julia 彭佳慧，还是 嗨，我是 Julia 吴卓源呢？ 完全透露出你的年纪，这首歌来自于吴卓源。 痛心推荐慢冷。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Hi, my name is Otto. I am 9 years old. I love gourmet food. Pizza is my favorite, with a lot of cheese on top. It is so tasty. 我是 Otto 妈妈。加入大脑地图课程后 ，Otto 的语感及阅读能力有明显的提升，结合游戏的方式，大大提高了他的学习动力。 您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一个不敢扮演薛平贵、王宝钏的歌仔戏班，存在着大家都不愿提及的过往，您不能错过的经典大戏、音乐剧《川儿》，最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台湾原创音乐剧《川儿》，6月1号、2号台中国家歌剧院等您一同深情回摇，购票请洽两厅院。 深情的耳语，炙热的能量，他的歌声无需谁来代言。炙热人生，关喆热力主打代言，全新专辑《奇怪的帽子》，华纳音乐滚烫发行。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vers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verse 未来进行式。 我是 Della 叮当。 Let's get the party, baby. 乐在其中，还有什么无聊？ 2:35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秀罗主任罗志祥，小事变乐事，哥哥妹妹有意思，就在飞碟联播网。我是 DJ 欧马克，为你送上这首新歌，来自于 Disciples， 叫做 No Ties。每次呢，在广播女神不在的时候，就会有诈骗电话。为什么？这是一种奇怪的神秘力量吗？我刚刚已经挂掉一通了，现在另外一条线又响起来，我们来碰碰运气。喂，你好。 中华电信提醒您， 来了来了， 您的账单已经逾期，尚未收到您的缴款，本公司将立即停机，请立即缴款。如需查询，请按9与客服人员查询，请按9转客服人员。 那我们按9转客服人员一下下哈，试试看。 您的账单已经逾， 正在为您转接中，请收信。 中华电信元气倍率，打网内网外市话，比半价更便宜，分享更多优惠。 这是国外的。 你好。 哦，嗨，你好。哎，我收到那个电话，说账单逾期。 账单逾期未缴。 是。 那我这边通过电脑帮您查，我看一下是哪一个账单没有正常缴款。 嘿嘿嘿。 您贵姓大名？ 我姓欧。 欧洲的欧嘛，哈。 啊， 大名呢？欧什么先生？ 欧，你就叫我欧先生就好了吧。 先生，你这边是公司还是自家？ 是公司。这么快就关掉？这……哦，原来不能回答公司，要回答个人，选错路了。而且刚刚他问我欧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想好我要选什么，真的差点脱口而出说欧汉生。那我就想，可是我想说，我如果真的说了欧汉生，我实在是太对不起人家了吧？我怎么可以这样乱冒用人家的名字呢？啊，不行不行不行，这个失误真的是算我的。等一下告解释，我就是要告解这件事情，太失败了吧？但希望透过电话传达我对你思念，可能你不太了解，可能你。 请你知道一点，我对你很摇摆。 绝你的甜打乱我的心，我会因担心而起伏盘旋。我的心保证不浪费，一定永远在你身边。 蓝心湄拖拉库，你的电话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现场节目当中，如果你想要打电话进来的话，聊聊天的话，也是欢迎你，欢迎接听，欢迎你 call in 进来打电话给我们，等你的电话啊。在飞流联播网 app 上面呢，有听众说，哈，可是刚刚等待的时候广告铃声耶，这是骗人，太像真的了吧。好，所以就是要告诉大家，他们现在都是一套系统了，我只是刚刚答错了，我答了公司闯关失败。其实等一下呢，我相信如果继续闯关下去的话呢，他除了会给你听那个中华电信的广告声音，然后还会帮你转什么银行啊，什么客服啊，什么有没有，他转来帮你转来转去，你知道，让你觉得好像是真的，然后他会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拼命的打，让你没有无暇去真正的去网络上面搜寻啊，或问问亲朋好友啊，就发现自己诈骗。所以诈骗手法真的是翻新又新。那刚刚在 app 上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说等口音露馅啊等等的，刚刚其实对我来说是有口音的，可是也许有些人觉得、哦、还好啊。 This club, club. 喂，飞姐你好。 喂， 嗨，怎么称呼？ 我叫波兰仔。 哦，波兰仔你好。 你好，我打进来了，我靠。 这个很容易的事情吧？你一拨就通，你看连诈骗集团都打进来，谁打不进来？ 因为刚刚那个什么，我现在在南口，所以我听不到广播，我只能用手机 app 听。 好。 所以我不知道你放歌跟接电话的时间点 哦。 对， 好的好的好的。波兰仔今天打电话进来什么好兴致呢？ 没有，就是终于排到时间了，因为我现在都排两点到四点，故意排出差，这样我就可以在车上听广播。 哇，真是太感人了，太感恩感恩感恩。 哇，我终于打进来，但是玛丽不在，对不对？ 没错。 哦，现在就是今天有什么主题吗？ 今天没有。今天没有。是过山洞了吗？你不见了吗？波兰仔，波兰仔。哎，怎么样？ 哎，有吗？有吗？不好意思。 你刚刚是去哪？是过山洞哦。 没有，哎，你怎么知道？ 突然不见，被外星人抓走啦。 没有没有没有，突然信号，所以什么都可以讲吗？都可以分享吗？ 你不要讲一些会被 NCC 就是会被人家投诉的就可以。 哦，好，哎，那我反正我在开高速公路吧，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在高速开在休息站捡过的东西。 哎，我有个问题耶， 哎， 边开车是可以边讲电话的吗？ 我是免持，所以还好。 所以只要免持听筒的话，这在法规上是允许的。我是不知道啦，因为我自己没有开车，所以我对这个法规不太熟悉啊。 我之前是听说好像会开始抓，但是开始抓还没有，我不知道。 哦，所以目前是一个犯法状态讲电话就对了。 啊，没有没有，其实不是我开车啊，是别人开车的。 哦，對對對，好好，转得很快，好，请继续。 对对对，我就分享一下，就是之前我在那个清水休息站曾经捡过最扯的东西。 捡到、哦？ 对，捡到，我捡到一个小孩子。就是，而且是半夜2点多的时候。 2点多捡到一个小孩，几岁？ 对，就是在过年的期间，我过年的时候开车回基隆，然后就在清水休息站跟我老婆在那边就是上厕所。结果走，就是在清水休息站有一个水族的那个装置艺术旁边，就看到一个小孩子从电梯走出来。很小，大概才4岁吧，3-4岁而已。然后是一个人就在那边走，然后都没有，周围都没有任何人。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发现周遭，因为半夜2点多根本就是休息站没什么人。结果我就把他抱起来，就是靠近他，问弟弟说他就是怎么会在这边这样。结果他完全不怕生，他就自己抱到我身上。对，然后我就吓到，然后就抱着他，就是想说2点多也没有服务台可以问。就抱着他在休息站里面走来走去。结果后来就是准备要离开的时候，想说不知道抱去哪里，不然就抱去警察局好，想说带着他走。结果就有爸爸冲过来。然后当下我想说完蛋了，我要被抓了，他一定以为我拐带小孩子。结果后来是他们在二楼，就是全家在二楼吃东西。结果小孩 乱跑， 对，自己乱跑，结果走到电梯里面，然后电梯下来到一楼，他就自己走出来。对，这是我在休息站捡过最扯的东西。 那个爸爸有就是骂你或干嘛吗？ 没有骂我，他一脸歉疚，应该是被他妈被他老婆骂完跑出来的。 所以就还好，他们找到了孩子。 对，找到孩子了，所以我这是我目前为止在休息站捡过最扯的。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本来以为就是你说要去抱他的时候，你发现哎呀抱不到的那种，那我觉得 哇靠， 也是很厉害。这个故事太厉害，那 也是很厉害，不过好像有点早了。哎，其实也差不多，2点。 对啊，2点哎，你说下午2点还是凌晨2点？ 凌晨2点 嘛， 凌晨2点。 对啊， 好，我没想过哎， 很恐怖吧？ 很恐怖。你是说如果连他爸爸跑过来也没抱到我，那就更恐怖。 就一家，就后来就抬头看那个餐厅，那个餐厅根本就没有营业。 不会吧？整个清水休息站就不见这样子。 海市蜃楼。好的，波兰仔，开车小心。 好，感谢感谢， 拜拜， 拜拜。 Love is a lie, 'cause the ticking time is passing me by. I'm waiting, but the second hand is turning, burning all these circles in my mind. Yeah, anticipating, 'cause you know I'm never satisfied, and I don't want. 听到这首歌曲 Don't leave me lonely， 不要留我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不要留我寂寞，所有就是不管家里面是有小孩的还是有长辈的，都是要好好的看顾着他们，要好好的不要让他们离开你的视线，当然最好的是你的手都永远都是一直牵着啊。 廖文强最揪心的嘴硬情歌，习惯。 习惯了一个人睡，也习惯了独照的画面，习惯了唱歌给自己听，习惯了不为见到谁而惊喜。你最爱的那盏夜灯，现在为谁的侧脸亮着？睡梦中不经意的转身，有没有那么一秒觉得陌生？我想习惯没有你，却无法喜欢没有你，无法喜欢在大街上下意识伸出手却紧握不住你的手心。我想你习惯没有我，可能早习惯了没有我，没有那些争吵其实很好吧，就让我自己唱着没人听的傻话，就让我自己唱着没人听的 分开却还在 傻话。 廖文强深情主打习惯。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经得起岁月淬炼的歌声，君临乐坛40年的不朽传奇，日本平成流行音乐最美好的辉煌年代，共同找回高唱时心灵交汇的感动。阿斯塔飞鸟梁2019亚洲巡回演唱会，台大体育馆6月9日 ，KKTix 全家便利商店热卖中。 积极改变的勇气，这次决定干脆放手。张龙展锐全新单曲《干脆放手》，各大数位平台全面上架。 饶舌大师兄归位 ，MC Hot Dog 2019北中南巡演，6月23台北 Lexi， 6月29台中 Lexi， 7月6日高雄 Life Warehouse， 6月1日开始售票，详情请上本色音乐粉丝专页。 好物市集水果爆， 初夏第一批平地水蜜桃，台中新社往事甜蜜桃，生长在海拔600公尺，日夜温差大，草生栽培，有机肥料灌溉，造就果肉细致又多汁的香甜蜜桃。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2:54 Do you remember？ 我刚刚波兰仔说你捡过最扯的东西，我本来想说大家印象有深刻吗？曾经有一家银行的 ATM 被国外的那种什么东欧集团就是破获，然后破解密码，所以他可以直接提出很多钱来，然后被盗领了多少几千万啊。其中呢，就是新闻爆出来以后呢，就有好几袋的钱就他们就车手没办法领，就直接丢在某个内湖的山区啊，去停车停就可以捡到那时候捡几千万，是8000万还是800万？好像没有800这么少，对不对？8000万。 还是一千万，还是三千万，我已经忘记那个确切数字，我记得有千万，就蛮多的。如果捡到那个人是蛮嗨的、欸。这种病就叫做我非常想你。而且大家还记得吗？就印象中那个钱的确是被捡走的，就是被一个爸爸捡走，捡走的话，隔了两天、三天以后，然后再交出来的样子。我没记错的话，那个新闻那时候是这样吧，对不对？嗯，那真的就是前几天呢，我看完一本书，叫做《真人实证》，我用吸引力法则赚到三千万。然后我想说，哈，吸引力法则，然后就是向宇宙许愿嘛，就许愿说，我今年我正在赚三千万的路上，我正在赚三千万的旅途当中，而且呢，在未来这十二个月。透过持续累积而得，我可以想象到，我可以看见我自己，还有跟我身边的每一个人，跟我接触的每一个人都会因为这笔财富的显现而大大的获益，我非常非常的感激。好，这本书呢就说，你只要每天这样讲，诚心的相信它，你就可以赚到。这样，我想说，哦，那如果捡到那一笔钱的话，真的就是发大财、欸。就像永远演不完的戏剧，我想跟你去旅行，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喜欢你。年度最佳新人就是我和你，永远都黏在一起，永远都没有距离。年度最佳新人就是我。听到的歌曲呢，就是年度最佳新人，他是邵宇维。待会呢，在下午的三点钟，报时跟新闻过后，欢迎你加入星期三下午三点的周三告解日与周三告解室时间。回想一下，反省一下这个礼拜，或是你有一个压抑很久的秘密，你一直说不出口，想要告解的，在下个小时，欢迎你的来电。 小时候看阿妈替邻居坐月子，总是将好几条牛奶鱼用温火慢炖，浓浓鱼香让人难以忘怀。现在迎接肚子里的宝宝，日方真传脆鱼精，记忆里阿妈的味道，天然牛奶鱼独家淬炼功法，满满营养精华，一天一包，对妈咪宝宝最好。0638422277，健康从脆鱼精开始。 那些美丽与哀愁，经历苦痛后的彻悟与淡然，都将泪水化作甘甜，以音乐向你倾诉。 TL 江天麟全创作钢琴演奏 EP Four Pieces 5月5日正式发行。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五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十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十二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大家好，我是 TL 江天麟。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高雄市府文化局长人选外传将会由前教育部政次、现任辅大教研所教授林思玲出任。高雄市长韩国瑜表示，因为还有包括组织的调整，同时在考量是不是要成立科技资讯局。如果确定要成立，这个组织会调整，也会影响人事的变动。因为目前还在总质询期间，重大人事先不发布，等总质询结束之后就会对外发布。而对于文化局人事，韩国瑜说先保密，但是他也强调，未来的文化局长是个乐观开朗、学有专长的人。对于如果韩国瑜选上总统将在左营军区办公的说法，韩国瑜解释，他的意思是说，下任总统不管是谁，应该每星期来高雄上班，对整个高雄、台南、屏东、嘉义一定会有重大的影响。他觉得在军区上班安全就完全没有问题，左营军区只是其中之一。民进党今天召开中执会讨论总统初选日程以及民调，中常委王定宇在会议一开始提出权宜问题，讨论总统初选时应该要直播，获得与会者同意，中执会也首度的直播。民进党中执会中跨派系中执委提案建议初选民调采三人对比，对手为国民党韩国瑜以及无党籍的柯文哲，手机跟市话的比率各占一半，6月10号当周进行民调。另外数十名本土社团人士今天聚集在民进党中央党部一楼，高呼公平初选台湾加油，还有人落泪哭喊公平初选有这么难吗？由独派人士组成的民进党初选观察团发出声明表示，今天是关键性的中执会，如果民进党执迷不悟破坏初选制度，他们也只能够被迫发起行动，让这些名列中执委、中常委的立委议员永远消失在政坛。劳动部今天宣布，明天将公告渔船船员事业单位雇用每月工资达15万以上的监督管理人员纳入劳基法第84条之一，俗称责任制，预估影响人数分别为4万多人以及38000多人，合计影响近9万人。劳动部指出，监督管理人员是指受雇主雇用，负责事业的经营以及管理工作，并对一般劳工受雇、解雇或劳动条件具有决定权力的主管级人物，同时也必须要符合每月工资达新台币15万元以上，两项条件都符合才适用。劳动部强调，劳基法第84条之一规定，是为了让雇主跟特定劳工合理协商工作时间的弹性。经过核定为劳基法第84条之一规定的工作者，雇主必须将劳工契约移送地方主管机关核备，才可以不受一例一休、每天正常工时8小时等规范，可以由劳雇双方另行约定的工作时间。如果雇主违反相关规定，劳工可以向当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申诉。今年学测五选四引发了争议，立委要求明年大学考照制度要及早公布。教育部次长刘梦琪今天表示，明年考照制度变革将会以最小调整解决问题为优先。大考中心为了加强鉴别高分群，日前宣布在学测的第15级分再细分3级，15、15A、15AA， 其他级分维持不变，提供各大学校系在发生同分超额需要进一步比序时加以采用。刘梦琪说，目前政策方向是如此，但大考中心的提案还要经过大学招联会评估跟讨论，预计今年8、9月定案。由于招联会主要是由大学校长组成，没有办法顾及高中以及考生的需求，立委提议要求招联会应该纳入高中校长代表。刘梦琪说，如果要改变招联会组成结构，就要修法。不过他提出变通的方法，可以由招联会设置咨询委员会，聆听各界意见，因此将会请招联会在3个月内提出设置咨询委员会的可行性评估。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0点，来到21283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3点，成为2064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6点，成为288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55点，成为903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9点，来到2769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点，成为3186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7点，成为1045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948亿。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的天气，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北部、东半部包含蓝雨绿岛以及恒春半岛要提防长浪。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有精彩。 三点十一分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来到了星期三，在我们进行周三告节日之前，因为上个小时的最后提到那个银行的 ATM 盗领案被东欧集团然后盗领了很多很多钱，然后究竟是多少钱呢？还有就是究竟这个在内湖山上的阿伯捡到的是多少钱呢？还有这件事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感觉实在是太不清不楚了，考考大家的记忆力，大家知道这件事发生吧，对吧？那知道是哪一家银行吗？然后知道是在几年几月几号的时候被领的吗？被领走了多少钱知道吗？然后接着下来那位阿伯捡到在我记得是在内湖山上，在内湖捡到的是多少钱？因为刚刚在 APP 上面有人说怎么可能让他捡到八千万，五千万就很重了，更何况八千万。所以留言这个人是常常护送五千万的人，才会有那种五千万知道多重的感觉，所以不可能是五千万，不可能让他捡那么多。让大家我们来回顾一下，每天我们都在听新闻看新闻，但这些新闻一听到的时候会引起我们的情绪，然后那个情绪波动很高哦。可是过了这些年以后记得多少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每天随着新闻的情绪起舞呢？其实大部分都听过就忘吧，有多少人现在可以完完全全原原本本记得那一些数字？我觉得当人长大了之后会对一年一年的那种时间感会有点消失，就不像小时候觉得就是你会知道这是很近的事情或是很远的事情，然后那个近跟远也会觉得可能一个月就已经算很远了，在小时候的时候觉得一个月哇好久哦，但是现在长大以后就觉得啊，这首歌已经有十几年了，有二十年了，或是什么刚刚那个 ATM 盗领事件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了啊。这群 badass 呢，这个国际犯罪集团，然后他们就透过了网路啊，然后植入木马啊，而且之前呢还有事前演练，然后一行人呢二十几个人。那这个事件呢，在2018年10月的时候，其实也有公布出来，就让大家知道说他们大概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这一件事情。好，但我们现在要聚焦在当初案发的时候，以及那位上山的阿伯。好，所以在2016年7月的时候，那个时候7月10号跟11号是台风天，然后呢，他们锁定了台北市的四平商圈的第一银行的 ATM， 在那边呢提出了8000多万元，8000多万元。好，那个时候呢，这个拉脱维亚籍的主嫌安德鲁，他把1717万元藏在台北市内湖的山区之后，他自己就逃跑了，他知道事机败露。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新闻大家都在报，所以就有很多人想说，哦，什么内湖山区，那不就在我家附近吗？或是那就在我居住的城市啊，那我们一起上网寻宝吧。就像可能突然知道在某一个公园有很难得抓到的宝贝一样，大家一起去。那时候呢，这个国外集团一共领了8327万元。那 丢掉这个1,717万元，就有一位柯先生在内湖捡到了。他捡到的那一袋呢，那两袋呢，454万。捡到了之后呢，他过了16个小时才交给警方。然后呢，有跟他警方说：“哦，我是真的无意间捡到的哦，我不是要去寻宝哦，哦，我手机里面没有下载那个宝可梦，我不是要去寻宝，我是无意间捡到的。”但是呢，警方怀疑你明明就是刻意上山寻宝的。那检察官呢，就依这个侵占罪起诉，最后呢判决是要罚5000块。那这个5000块呢，你可以用劳动服务来替代掉，缓刑2年。那柯先生呢不服，他觉得我没有啊，我无意间捡到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就判我侵占罪呢？上诉之后，高等法院驳回定谳，就是有罪，侵占罪。那这个事件呢，为什么最后会被判侵占罪呢？就如果你是捡到人家遗失物，就大家应该都知道嘛，就是民法，如果你真的是捡到了路上捡到的东西，然后你自己去就是交给警察局，你还是可以声称就是如果在不是几天之内，然后几个月之内没有人认领的话，然后那一笔钱有可能是可以归给你的。另外呢，如果有人认领的话，依据法律，你可以就是跟这个失主要求1%比例的，就是奖励金，就是你丢了这个东西是我帮你找回来的，所以你就是这是语法，我可以要求你要给我这样的金额。好，但是为什么会被判侵占罪呢？就是因为检方认为说他隔了这16个小时，然后检方觉得他是明明知道这个地方有钱，他去找，他不是自己遇到了遗失的东西，然后因为这样子，所以起诉他，就判他有罪。那那个时候在侦查的时候呢，柯先生就说：“因为我从来没有捡过这么多钱呢，我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然后在侦讯的时候，他自己又从口袋里拿出1000块，说：“哦，那个我交给警察的时候，这一千块少了。”还要是呢，可以呢，为什么要多这个动作嘞？ 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 然后呢，在刑法62条规定说，如果是未发觉的罪自首，然后受裁判的话，你可以减轻其刑，就是可以不用受这么重的处罚。但是呢，检察官认为他虽然坦诚捡到钱，可是他没有要接受裁判的意思哦，所以不符合自首的要件。那柯先生就觉得，我有承认我把他带回家，但是我不知道那些是盗领集团的赃款啊，我也没有侵占的意图啊，我只是这一辈子没有捡过这么多钱，所以我瞬间傻了，我傻了。好，然后在侦讯的时候呢，他还是有承认说，就是贪念嘛，我看白花花那么多钱，就是有一股想要把它贪下来的那种欲望，但是我心中正能量和负能量在挣扎啊，最后那个正能量战胜了负能量，法律应该要 就是不应该要判我罪吧。我有罪，我不该捡到这么多钱，看到白花花的钱见钱眼开，我应该直接第一时间就送往警察局，还可以当下英雄。今天星期三，星期三下午的三点钟是我们的周三告解日的时间，欢迎打电话进来，在这个小小的告解室房间当中，透过电话线，没有人认识你，没有人知道你是谁，告解一下你这一生或是这一周所犯下的错事与罪。02-23639955 02-23639955，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接听你的电话。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理财是花小钱赚大钱，生活是花小钱赚悠闲。我是夏云芬，清洁家事我选择全球清洁设备第一品牌德国凯驰，不但能维持居家清洁，还能赢回闲暇时间的主导权，把清洁交给凯驰，把轻松留给自己。 德国凯驰截然不同。卡恰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尔轩 Ocean。现在你听到的是我首张个人专辑《Ocean Rap》里面的《Why You Gonna Lie》。 我都没说，因为我相信。But why you gonna lie like that？ Yeah， why you gonna break？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今年28，买了自己的房子，女孩在傍风东养儿子。捷运离我只有580公尺。 捷运江子翠站6分钟，总价777万起，买1至4房。立信帝国花园广场，025699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尔轩 Ocean。 扮帅，但其实他们还在。Yeah， but it don't make no difference. Woo， yeah， just move on to a different mood. Yeah， 年轻是玫瑰的约定，我后悔当初没做对的决定。I see the roses by my feet， 把花瓣带回家，幻想。 想我们可以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吧，最近我们犯了什么罪？ 我有罪。 周三告解日，周三告解是02-23639955，02-23639955，欢迎透过这个匿名专线，好好的跟所有广大的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们告解一下。当然，你也可以利用我们飞碟联播网的 APP。 漫步在荒原，我想找一棵栖身的树，有阳光，有流水。风吹，该如何面对这未知的一切，让自己的思绪沉淀，随着天色的改变，心情的外衣也要多加一件。这些对那些好，我想追我想逃，其实我也害怕，可不可以就这样停下来，我要多一点时间，好让再想一想，隔着玻璃窗，我早已沉醉在蓝色的街，有寂寞，有小雨，还有看不见的雪。该如何整理这茫茫的城市，还有我的心事，躲在十二月热闹的夜，我只要一个人安安静静。你什么对什么好，不要问，不要猜，不要太靠近我，可不可以勇敢地停下来，我要多一点空间，好让我再想一下。在荒原，我想找一棵栖身的树，有阳光，有流水，还有微风吹。 一首歌，陈绮贞的，让我想一想。我们来看看，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的大家想到了些什么罪状呢？我有罪，老板出国，没人盯进度，我就当了一个礼拜的薪水小偷。我自己先告解，我有罪。好，我有罪。上个小时好难得可以接到诈骗集团的电话，但是我竟然回答这个电话号码是公司的，就被挂断，没办法让大家听到更多诈骗集团的手法。我错了。 我有罪，我会抽烟，然后我被主管发现了我会抽烟。哇，为什么主管要管你会不会抽烟啊？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工作。但是我是午休时间去抽啊，我这样会被主管讨厌吗？呜。刚刚发现两个账单没有立马缴掉，我还缴错了金额，我有罪。天哪，这提醒我好像有一张信用卡。现在你知道信用卡账单很麻烦，就电子账单呢，它要寄到你的 email， 然后我又有那种拖延症，不想要很快的开 email， 常常信会积一堆。信用卡账单如果在里面，我就要缴那个16%、17%的循环利率，那真的很伤哎。我现在做节目没有心情啊，我现在满脑子都在想我那张信用卡缴款期间到了没。我的泪是在变成你，为有种烦恼被和谐，风雨没力道，爱恨水是人命，伤害一足02-2363-9955。 Hello 飞碟你好。 Hello 马克你好。 你是 我不能说我是谁，所以我要忏悔 啊。啊，对我有罪。 我有罪。那可是我的罪是有点久以前的事情了， 请说。 就是高中的时候的事情。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高一的时候刚进去念高中，所以什么都不懂。那我们的导师呢，也是第一年当老师。所以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是摩擦的状况。然后在每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高中有7层楼，那我们教室在7楼。那有电梯，可是电梯就是被规定说 不能随便搭，老师才能搭。 对，就是只有老师才能搭，或是同学倒垃圾或是拿餐盒才可以搭这样子。那有一次，我犯了几次错，都是让老师来那个背锅的。就是，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去倒垃圾完之后呢，那因为垃圾还有那个垃圾桶嘛，所以我们拿垃圾桶坐电梯要往7楼上去。结果我们在3、4楼的时候遇到别科的老师。然后别科老师，而且好，我有一个是主任，一个主任，一个老师。然后别科老师说：“哎呦，你们怎么可以搭电梯啊？你们就是在那种就是要刁难我们的语气。然后我们就没有啊，我们就倒垃圾啊，老师。然后他说：“你知道，电梯只有老师， 你知道电梯只有老师跟人才能搭，学生跟狗是不能搭的，你知道吗？” 不，他是说，他是指着我垃圾桶说：“你的垃圾桶已经没有垃圾啦，你应该扛垃圾桶走上7楼啊。”你知道电梯只有老师跟垃圾可以搭，你知道吗？ 只有老师跟垃圾可以搭。老师跟垃圾可以搭。 所以我当下就抓到他的语病，所以老师你跟垃圾一样嘛。 哇，然后呢？ 然后他就楼层到，他就气呼呼就走，结果我们班导师就是又被叫去骂了。这是第一件事情让他被为难的事。还有第二件，就是第二件已经到高三了，反正中间很多风风雨雨的小事我们就不细谈，我们讲一个比较大条的。就是高三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全校第一班，就是高三甲班这样子。要拍毕业照，那一天就是毕业照，就是校长啊、教官啊，全部的人都在那边，就是等的就是要拍照。然后因为我很常迟到，所以我们老师在前一天还特地放学抓住我说：“我跟你讲哦，你明天绝对不可以迟到，你知道吗？如果你迟到， 毕业照就没有你了。” 对，就是这个意思。我说放心，我绝对不会迟到。然后我们老师说：“要不要打电话给你？”然后我说：“不用啦，不用叫我起床，没关系啊。” 你们老师其实很好 算不错，因为明天至少还有校长在嘛，他还是很害怕。然后结果，因为早上8点要开始拍，他说8点开拍，然后全校第一班。结果我迟到了。而且迟到不是错过那一种迟到， 就是脚踏车，就是发现就是真的迟到，那时候还真的觉得自己在拍《西街少年》一样，我一边骑脚踏车，然后一边就是觉得我可以的，我可以的，你可以的，嗯，加油这样子，然后结果我们冲就是刚好一边看的手表是7:59，嗯，就真的进到就是把脚踏车甩尾进校园，然后全部人就是刚好要拍照，校长什么都已经做好在那边，摄影师都已经要5、4、3、2、1了。结果我就一进去之后，他们就发现说：“哎，怎么有一个人跑进来？”而且我就马上冲过去，我就大喊：“等一下！”然后冲过去，跑到校长的面前，然后跟校长说：“校长，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好。” 哎，你真的蛮天的哎。 对，然后那个教官就一边骂我说：“你听什么东西？校长等你什么什么的。”然后我说：“然后我就因为我那天是穿运动服，可是上半身要穿制服。”拍照这样子，我就是说没关系啊，然后就把制服换上去，结果我们那年老师的那个评鉴好像被打了很差的分数 哈， 对， 所以是要向 我要忏悔 当初的高中老师班导说声对不起， 嗯，跟他说声对不起，不过他已经没有在那间学校了 啊， 嗯， 没有想到你这么 分享完了， 没有想到你这么皮耶、欸。 没有没有，那只是真的，我们高中压力真的很大，因为我们一天要考16场小考，就是一堂课会有两个小考这样子，所以大家的，因为我们每一周都会有一个周排行榜，就是我们不是段考完会有个排行榜，我是每一个礼拜都会有一张排行榜出来，然后会啊我们还有残酷的那淘汰制，就是甲班是最好的班级，当你成绩一不好的时候， 你就会降到乙班 去啊， 你就会降到乙班吗？ 就是会对会降级，我们有降级制。 天哪，这打甲组联赛啊，就打不好就到乙组，然后打不好到丙组啊。 对，我们就是会有这样的，所以我们压力很大，所以我们都会念书念到很晚，然后迟到的人都是一堆这样。 太可怕了吧？那可是 淘汰赛 这么高压的情况下，你们的升学率真的有很好吗？ 没有，很烂啊！而且我们学校之前还爆出董事会那个侵占。侵占老师的薪水，然后什么什么，就是一边欧学校的钱，然后一边叫老师共体时间，然后我们老师还就是集体去教育局抗议，然后说什么董事会黑钱啊，什么什么这样子，对吧？ 好的，感谢你的，不能说你是谁，但大家应该知道你是谁。好，再见。 不要， 好，拜拜， 拜拜。 所以这通电话呢，告诉我们一个很珍贵的、很实用的资讯，就是不要以为考试很多，或者逼得很紧，或是有那种淘汰赛、生死制度，然后这样才能逼发出人的潜能啊，没有这回事，可能只会让人压力更大，可能导致他们就是情绪更不开心，过得更不快乐，甚至增加他们未来长大的罹癌的几率而已，就这样。I'll be the devil again. I'll sit back and pretend like we both never met. I found courage at 16, but lost it at 23. I'm not okay, I'm not okay. And I lost my self-esteem, believing in a dream. I lost my faith, I lost my faith. Oh,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 Hi, 你是谁？不能说你是谁，你有罪吗？ 喂。 Hi。 哎，你好，我是想请问一下，就是早上， 哎呦，我问问题的 啊，没有，想请问一下，那个飞碟早上的时候有 call in， 他好像是说我中午12点过后可以去电台拿票，想确认一下我有没有听错时间这样子。 啊，你问我，我怎么会知道嘞？ 哦，所以我拨错了， 你应该要打2363，我想是6600-0找总机为您服务吧， 6600这样子。 是的， 好，抱歉哦，谢谢。 搞毛啊！ When the cracks appear and we fall in between, oh, you suddenly see this is far from your dreams. When the chaos comes, it'll sweep us away. I'm a slave to my ways. You deserve better days. You found courage at 16 and lost it when you met me. That's not okay. 0223639955，嗨，你好。 嗨，你好。 有罪吗？ 对，我 想要想到一件事，我想要忏悔， 请忏悔。 哦，我当兵的时候有一次晚点名，然后连长那时候非常严肃的在训话，然后他连士官长都骂进去了，然后他最后要结语的时候，他忽然就说了一句说：“你们这些怎么样怎么样的，如果再不听话，就什么什么太可恶了。”有没有听过“好人上天堂，下人坏地狱”？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笑出来了。然后我就笑， 好人上天堂，下人坏地狱。 这大家也听了很久，结果我就闹慌了，结果派全连做题了。 所以你那时候笑是真的啪这样笑出来啊？ 没有，我就噗嗤，因为那时候那个气氛很严肃。 然后连长， 然后我就 笑，刚刚哪一个笑的出来？ 对，然后后来我一个笑，其他也有很多人笑，就可能太多了，他就直接就吐体人，把我们全部做体了。 哦，好，所以你的忏悔，同时也就是害得大家都一起做了体能。 对， 有罪，有罪， 对，有罪。 谁不口误呢？连长也是会口误的呀。 是， 再见了，谢谢你。 好，谢谢， 拜 拜。 拜拜。今天飞的联播网 APP 上面的罪孽，有些还好像说早上买牛奶的时候拿了保存期限最晚的那一瓶有罪吗？这没罪吧，这人之常情，好不好？还有一些罪，像是泡茶不小心将叔叔比较贵的茶叶放太多了。好，我有罪，让同事帮我一起吃了过期的优格。啊，我有罪，女儿不喜欢穿宽裤，但是哎，我买了，你就是要给我穿啊，她就不开心的穿上学了。妈，干嘛？人家都不想穿，你干嘛逼人家穿？这个严重了，我有罪。孩子的爸一直抽烟，残害孩子，他死不戒烟，我就只好找理由减少他跟孩子接触。我还诅咒他，你早点得癌症。我这真的蛮坏的。有人的罪呢是觉得自己的嘴巴太坏了咒骂别人，有人的罪呢是对自己的自律管不住，我想要戒糖可是经过饮料店我又进去了，有人的罪呢觉得自己的上班一直都在看动画听广播，啊，怎么这么棒，我看动画听广播老板也要付我钱，啊啊啊，星期三的周三告解日与告解是时间，你有罪吗？ 我有罪。 你是啊？不，不能问你是谁。你有什么罪？ 我欺骗老师。 你欺骗老师哦？你骗老师什么？ 我骗老师说，那个我被罚是，我是因为。 你还好吗，孩子？ 还好。我是骗老师说我因为在跟老师讲，跟老师报告别人事，所以就留下。 等一下，孩子，你把你的 APP 关掉可以吗？ 可以。 好。好，孩子，我们把 APP 关掉，看你会不会讲得清楚一些。 Okay, 你说你骗老师什么？ 骗老师说那个 我是跟老师报告别人，我跟那个另外一个老师报告别人的事情。 嘿，但其实你没有。 其实我是被罚。 其实你是被罚什么处罚哦？孩子，说出来就好了，我赦免你。孩子，好好继续念书哦，再见，拜拜。周三告解日语告解是让我们用一些些的时间，好好的反省自己在人生中、过往中，或是最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呢？3:48，我们先休息一下下，待会再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 静碟放送。 每个人都有很多奇异的标签、奇怪的帽子，从内到外却少了一个自己的样子。 我有很多奇怪的帽子，从黑到白，袒露完美气质，在别人眼里多渴望的款式，少了一个我的样子。 是别人的角色，还是自己的作者？是专辑的结尾，却是故事的起点。 曾一无所有，但是他富有，你不快乐，但是你很成功。每一个孩子成长到最后，都长出了被动的轮廓。我只管活着，不必 深情的耳语，炙热的能量，他的歌声无需谁来代言。 雨里下一个世界， 用深情的歌声融化冰冷的眼神，炙热人生观哲自我肯定三部曲，不管有多少奇怪的帽子，成为自己的作者，不需要谁来为我代言。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朋友小朋友最喜欢的张正杰老师，这个夏天要在富兰朵陪你过暑假。两天一夜的活动，除了张正杰老师精湛悠扬的大提琴声之外，还有亲子协力下厨与手作树皮猫头鹰。全年唯一开放最消暑的艺文亲子同游档期，就在富兰朵乌来度假酒店，7月8月各一场次，报名从速。预约专线02-2661-6555，2661-6555。 老大，这次要找的凶手很狡猾哎， 有什么线索？ 几乎感受不到他的存在，但他却无所不在。等到我头痛眼花、肩颈僵硬、心跳加速时，那就糟了啦！ 我知道了，凶手性高、明血压，会导致心肌梗塞、脑中风等并发症。在台湾，平均每4个人就有一位是高血压，却有近30%的人一年内没量过血压，难怪我们抓不到他。 只有养成量血压习惯，才能及早发现和治疗哦。 没错，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恭喜上榜！ 警察特考6月15号考试，起薪50000铁饭碗。 考前总复习 TKB 警察特考题库班，短期冲刺上榜，把握考前分秒关键。TKB 带您顺利冲进警界大门。 快上网搜寻 TKB 百官网公职。 我是珍珍于佩珍。 刚这广告过期了吧？很久以前配的。 3:52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在这边要跟你说声再见咯，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然后我们明天再会，也欢迎你可以追踪欧马克的 Facebook 还有 YouTube 频道，欢迎都按赞抢先看一下，订阅小铃铛，还有我的 IG 也欢迎你可以 follow MARC_ORANGE Mark Orange， 为你送上500叔叔的最新歌曲500 China Blue， 这首歌叫做让水倒流，明天见咯， You're awesome，拜拜。 往事难懂，他选择沉默，我的心是否变得太快，轻轻地爱不用太多，只要一 真心付出，就已经拥有。时隔多年，是否能回头？人海茫茫，让你一颗心中就有一个伴。我想问你，是否两个人让爱情更简单？在世界尽头的角落里，我大声的呼喊，是一个愿望。我也知道，也许怎能够，就让水倒流。 由胡彦斌专程为罗志祥填词谱曲打造，就是要给你完美的罗志祥。 我只想和你呀，最柔软的约的散步，留下拍的很长滚烫的脚印。我只想和你倾听着发的声音，我只想和你在最美的你相遇，哪怕是虚度光阴，就算与时间为敌，与世界背离，你就像时光尽头燃尽。 金曲制作人陈星汉和小猪共同讨论出 No Joke 不开玩笑的认真心态度。 甜度破表，但却是一首让人暗自心痛的情歌。 老母吼，就是欠栽培啦。 最哭笑不得的天才阿布，最笑中带泪的故乡回忆，花甲男孩杨富敏与北市国乐团联手打造台湾歌剧《我的妈妈欠栽培》，碰狗捧恰恰，最台阿布吕雪凤笑料齐发。5月24到26，台北中山堂；6月29、30，高雄卫武营歌剧院。快带阿布上两厅院抢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立国乐团提供。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New Moon Shining Star。